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，看到身影披着那霞光，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，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。山岗，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，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，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。那是一条神奇的山。